学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发成 I。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冬奥会的历史，来继续看看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的更多情况。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竞赛项目，除了增加一项现代冬季两项10公里个人赛外，其余均与上届相同，大会共设6个大项38个小项的比赛。比赛战幕于开幕前一天就已经拉开，赛区比较分散，滑冰冰球在奥林匹克中心冰场，滑雪在怀特菲斯山，跳雪在英特维尔雪场，现代冬季两项和雪橇在霍文伯格山。国际奥委会共有37个成员国和地区参加了本届冬奥会比赛，运动员总人数为1072人，女运动员233人，男运动员839人，其中中国哥斯达黎加和塞浦路斯是第一次参加。大会共招募到6703名志愿服务者。 37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participated.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had already called for the boycott of the 1980 Summer Olympics in Moscow, leading to a great deal of tension at the Games. Cyprus made their Olympic debut at the Gam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sta Rica both made their Winter Olympic debut.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boycotted the Games over the IOC's recognition of the PRC as China and its request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compete as Chinese Taipei. 好，来学习一下今天的词汇。PRC, 它是一个缩写，它的全称是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2000年前，驮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商队踩出了东起长安、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如今沙漠未改容颜，千年辉煌丝路再次启程。 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6 p.m. Beijing time.